重建设生态文明。 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哼，疯了对他还好些，他会少受一点苦的，巡查说。正如这句话所表示的，巡查是一个博爱为怀的人，而且处处都能适合他的职位。您说的不错，阁下，保长回答说。这句话证明您对这一行很有研究。现在大约再走20步，下一层楼梯，我们就可以在一间黑牢里看见一个长老，他是意大利一个政党的老领袖，自从1811年起他就在这儿了。1813年他发疯了，从那时起他就来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他以前呢，老是哭，可现在呢，他老是笑。他以前越来越瘦，现在却胖了起来。您最好还是去看看他，别去看那个，因为他疯得很有趣。啊，两个我都要看，巡查回答。我一定得本着良心完成我的责任。这是巡查的第一次视察，他想显一显他的权威。我们先去看这一个吧，他又说。啊，卑职奉陪，保长回答。于是他向狱卒示意叫他开门。听到钥匙在锁里的转动声和铰链的声音，那本来蜷伏在黑牢的一角，带着说不出的快乐，在享受从铁栅栏里射进一线微光的邓迪斯就抬起头来，才看到一个陌生人，有两个狱卒掌着灯，还有两个士兵陪着，而且保长还脱了帽对他讲话。邓迪斯就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知道他向高级当局申诉的时机到了，于是他抱住双手一跃向前。两个士兵把他们的刺刀向前一挺，因为他们以为他是要来伤害巡查的，巡查也往后退了2-3步。邓迪斯看出他已被人认出是一个危险的犯人了，于是他的脸上装出一个心地最温顺最卑微的人所能有的全部表情，用一种震惊四座的前进的雄辩滔滔而言，想打动巡查的心。巡查留神地倾听着，然后转向保长发表意见说，他会皈依宗教的，他已经比较驯服了，他很怕，看见刺刀就后退，疯子是什么都不怕的，这一点我在夏朗东曾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去观察过几次。然后他转向犯人，你有什么请求吗？嗯，他说， 我要求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要求开庭审判。总而言之，我要求假如我有罪就枪毙我，假如是冤枉的就还我自由。 你的伙食好不好呢？巡查说， 还可以， 我也不知道，但那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不能被一次卑鄙的告密所牺牲，不能咒骂着他的刽子手而老死在狱中。这不但关系着我这个不幸的囚犯，还关系着主持司法的老爷，更关系着统治我们的国王。 你今天倒非常卑躬啊，保长说，你一向不是这样的呀。譬如说，那一天你就要杀死狱卒。 不错，先生，我请他原谅我，因为他一向对我非常好。我那时非常恼怒，我那时是疯了。 你现在不怒不疯了吗？ 不了，监狱生活已经是我低头屈膝俯首贴耳了。我来这儿已经这么久了。 这么久？那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呢？巡查问。 1815年2月28日下午2点半正。 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哦，才17个月呀、啊。 才17个月。 邓迪斯答道。 哦，您不知道监牢里的17个月是什么样的滋味吧？还不如说是17个世纪吧。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快要取得幸福，将要和我所喜欢的女子结婚的人，他看到光荣的前途在等待着他，而一瞬间完全丧失。他从最快乐的白天坠入了漫无穷尽的黑夜，他看到他的远景毁灭了，他不知道他的未婚妻的命运，也不知道他年老的父亲究竟是否还活着。17个月的监狱生活，对一个嗅惯了海上的空气，过惯了水手的独立生活，看过了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人，是太难过了。先生，即使犯了人类史上一切最令人发指的罪行，17个月的禁闭也是罚得太重了。可怜可怜我吧，我不求赦罪，只求审判。先生，我只求见一见法官，他们是不能拒绝审问嫌疑犯的。 啊，我们瞧吧，巡查说，然后转向保长。哎呀，凭良心说，这个可怜虫真使我有点感动了。啊，你一定得把档案给我看看。哦，当然可以，但您只会看到对他不利的可怕的记录。 先生， 邓迪斯又说， 我知道您是没有权利释放我的，但是您可以代我请求，可以使我受审，我所要求的只是如此。 好，那你说明一下。 先生，邓迪斯喊道，我可以从您的声音里听出您已经被怜悯心所感动了，请告诉我，至少让我有希望吧。 我不能对你那样说，巡查答道，我只能答应调查调查你的案子。 哦，那么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啊，对了，是谁逮捕的你呀、啊？ 是威尔夫先生，请去看看他，听他说些什么。 威尔夫先生已经不在马赛了，他现在在图卢兹。 怪不得迟迟不放我， 邓迪斯喃喃地说， 原来我唯一的保护人调走了。 他对你有什么私人的恶感没有？ 一点没有，正相反，他对我非常好。 那么关于你的事，我可以信赖他所留下来的记录或他给我的意见喽？ 绝对可信。 那很好，那么耐心等着吧。 邓迪斯跪下了，喃喃地祷告，他祈祷上帝赐福于这个像救世主去拯救地狱里的灵魂一样的到他狱中来的这个人。 门关上了， 但现在邓迪斯已经有了一个新来的同居者，希望。 啊，您还是马上要去看档案呢，还是先去看看别的房间？保长问。 啊，我们先把他们视察完了再说吧。巡查说，假如我一旦上了楼，就绝不会再有勇气下来了。 哦，这一个，这一个不像那一个，他疯得跟他的邻居不一样，他没有那么动人。 哦，那他有什么傻念头呢？ 他信以为他有着一个极大的宝藏。啊，您知道，第一年他提议献给政府100万放他自由，第二年200万，第三年300万，不断的这样加上去，现在他入牢已经是第5年了，他会要求和您密谈的，给您500万。 哈哈，那的确倒是很有趣儿啊。这位大富翁叫什么名字？ 法利亚长老。 27号，巡查说。 啊，这儿就是了。下锁开门，安多尼。 狱卒遵命开门。于是巡查好奇地向疯长老的房间里凝视。 在这个地牢的中央，有一道从墙壁上挖下来的石灰所画成的圆圈，圆圈里坐着一个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简直遮不住身体的人。他正坐在这个圆圈里画几何线，而且好像阿基米德当马瑟鲁斯的兵来杀他的时候那样全神贯注于他的问题。他并没有因开门的声音而动一动身体，只是继续地演算着他的问题，直到火炬的光以稀有的闪耀照亮他的地牢阴暗的墙壁，他才抬起头来，很惊奇地发现他的牢里竟然会来了这么多的人。他急忙把床单抓过来，把自己给裹了起来。 你有什么要求吗？ 巡查问。 我吗，先生？ 长老带着一种惊愕的神气答道。 我什么都不要求。 你不明白，巡查又说，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监狱的，听取犯人的要求的。 哦，那就不同了， 长老喊道，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互相谅解。 来了，你瞧，保长低声地说，哎，就像我告诉您的，他要开始讲了。 先生， 犯人继续说，我是法利亚长老，是罗马人，我曾给红衣主教斯巴达当过20年的秘书，我是在1811年被捕的，为了什么原因我却不知道，自从那时候起，我就向意法两国政府要求我的自由。 为什么要向法国政府要求呢？ 因为我是在皮昂比诺被捕的，而据我推测，像米兰和佛罗伦萨一样，皮昂比诺已经成为某一法国属国的首都了。 巡查和保长互相对看了一眼，并相对一笑。 见鬼，我的好人呐，巡查说，你从意大利得来的新闻已经不新鲜了。 哎，这是根据我被捕那天的消息推测的， 法利亚长老答道。 既然皇帝要为他的婴儿建立罗马王国，我想他大概也已实现了马基耶维利和凯撒布奇亚的梦想，把意大利造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了。 阁下，巡查回答说，上天已经把你这样热情拥护的大计划改变过了，这是意大利获得幸福和独立的唯一方法呀。可能是这样，但我不是来和你讨论意大利政治的，我是来问你，你对于吃和住有什么要求没有？ 啊，吃的东西和其他监狱一样，那就是说坏极了。住的地方非常不合卫生，但既然是黑牢，也就算还过得去，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要讲的是一个秘密，我所要揭露的秘密是极其重要的。瞧，讲到那话题上来了。 保长耳语说， 为了那个自由，我很高兴见到您，虽然您打断了我一次最重要的演算，要是那个演算成功，可能把牛顿学说都改变过了。您能允许和我私下谈几句话吗？我对您说的话如何呀？ 保长说，我很清楚的。巡查回答，你所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阁下。他又对法利亚说， 可是我要和您谈一笔大的数目，大500万之巨呀。 正如你所说的那个数目啊。这次是巡查对保长耳语了， 但是 法利亚看到巡查已想走开，就继续说， 我也并非绝对要单独和您谈话，保长先生也可以列席。 不幸的是，保长说，我早已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了，是关于你的宝藏，是不是？法利亚的眼睛盯住他，那表情足以使任何人都相信他是神志清楚的。 当然喽， 他说， 此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巡查阁下，保长又说，那个故事我可以告诉您，因为他已经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了4-5年了。 那就证明你是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些人，有眼不能视，有耳不能听了。 政府不需要你的宝藏，巡查回答说，你留着吧，等你释放以后自己享用好了。长老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一把抓住巡查的手， 但假如我没有放出来，假如偏偏违天逆理，我被长期关在这间黑牢里，假如我死在这儿而不曾向任何人宣布我的秘密，则那个宝藏就要白白的丧失了。倒不如由政府享用一点利益，我自己也享受一点，那不更好吗？我情愿出600万。先生，是的，我愿意放弃600万，余下的那些我也满足了，只要能给我自由。 老实说，巡查低声说，要不早告诉我这个人是疯子，我倒会相信他所说的话了。 我没有疯， 法利亚回答，他具有囚徒所特有的那种敏锐的听觉，把视察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的宝藏真的有啊，我提议来签订一个条约，约内在明，我答应领你们到那个地点，由你们挖，假如我欺骗了你们，再把我带回来关在这儿。 我不求别的。 哈哈哈哈， 保长大笑，那个地点离这儿远不远呢？啊，300法里。呵，这个想法倒不坏呀！啊，假如每一个犯人都想做一次300法里的旅行，而他们的谢差又答应陪他们去，他们倒有了一个很妙的逃走的机会了。哦，这种计划是大家都知道的，巡查说，长老阁下还不能享受发明的美名呢。然后他转向法利亚，我问你，伙食吃得好不好？ 请对我发个誓，假如我所告诉您的话证明是确实的，就一定给我自由。那么你们到那儿去，我留在这儿等。 我问你，伙食吃得好不好？巡查又问了一遍。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eternal. Blood that will now run through your veins. 法利亚长老听了巡查的话说，先生，你们是毫无危险的呀，因为如我所说的，我愿意在这儿等，那我就不会有逃走的机会了。 巡长不耐烦地答道，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你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长老喊道。 那么愿上帝降祸于你，像其他那些不肯相信我的傻瓜一样。你不愿意接受我的金子，我就留着给自己。你不肯给我自由，上帝会给我的。走吧，我再也没有多余的话要说了。 于是长老抛开他的床单，坐回到老地方，继续做他的演算。他在那儿干什么？ 啊，在计算他的宝藏啊， 保长回答。法利亚以极其轻蔑的一瞥答复了这句讽刺的话。他们走出去，狱卒在他们身后把门锁上。 或许他以前是一度有过钱的，或是做梦发了财而醒来就疯了。 保长说道。巡查说，总而言之，假如他有钱，他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这句话坦白地道出了当时的腐败情形。法利亚长老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他依旧还是住在他的地牢里。这次访问只是更加使人相信他的癫狂而已。假如是那些热心寻找珍宝的人，那些以为天下没有办不到之事的狂想者，如凯利丘拉王或尼禄王，则就会答应这个可怜虫的，允许他以他的财富来换取他所这样迫切地祈求的自由和空气。但近代的国王，他们生活的天地是这样狭窄，已不再有勇气做狂想了。在以前，国王都相信他们是天神的儿子，或至少自称如此，而且多少还带着点他们父亲天神的风度。到现在，云层后面的变幻虽尚无法控制，但国王却已都自视为常人了。要专制政府允许那些牺牲在他们的政权之下的人重新露面，一向是和他们的政策相违背的。犯人被毒打得四肢脱节，血肉横飞，法庭当然不要他再被人看见， 疯子老是被藏在地牢里，假如让他出狱，也是往某一个阴气沉沉的医院里一送，狱卒送他到那儿时，往往只是一具走了样的人体的残骸了，连医生也认不得这是一个人，也辨不出他还留有一点思想。法利亚长老是在监狱里发疯的，单凭他的发疯就足以判他无期徒刑。巡查实践了他对登迪斯的诺言，他检查档案，找到了下面这张关于他的条子：埃德蒙·登迪斯，拿破仑党暴徒，曾负责协助逆贼自厄尔巴归来，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这张条子的笔迹和其余的不同，证明是在他入狱以后所附加的。巡查不能和这种罪名抗争，他只是披上了一句无可设法。那次访问又唤醒了登迪斯的生命，自从入狱以来，他已经忘记计算日期了，但巡查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他没有忘记。他用一块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石灰在墙上写道：1816年7月30日。从那时候起，他每天做一个记号，以免再把日子忘掉。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个星期的过去，后来是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邓迪斯依旧期待着。他最初预期可能在2个星期以内释放，这2个星期过去了，他然后想到，巡查在回到巴黎以前是不会有所行动的，而他要在巡查完毕以后才能到那儿，所以他定期为3个月。3个月过去了，3个月之后又过了6个月。在这许多日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有力的转变。于是邓迪斯开始幻想，认为巡查的视察只是一个梦，只是脑子里的一个幻想。1年以后，保长被调任汉姆市长，他带了几个下属同去，邓迪斯的狱卒也在其中。新保长到任了，要记得犯人的姓名实在是太麻烦，所以他用他们的号码来代替。这个可怕的地方一共有50个房间，其中的囚徒就以他们的房间号来命名。那不幸的青年已不再叫埃德蒙·邓迪斯，他现在是34号了。邓迪斯受尽了那些被遗忘的囚徒在黑牢里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他最初很高傲，那是希望和自知无罪的一种自然的结果。然后，他开始怀疑起他自己的冤枉来。这种怀疑多少证实了保长相信他是精神错乱的这个意见。然后，他从高傲的顶上一脚跌下来，他开始恳求，还没有向上帝恳求，而是向人恳求。这个不幸的人，他本该一开始就寻求主的庇佑的，但直到其他一切希望都灭绝了以后，才寄希望于上帝。 邓迪斯那是恳求把他从现在的这间黑牢里调到另外一间，因为一次调动不论是多么不利，总还是一个转变，可以使他发泄一点烦闷。他请求允许他散步，给他一点书和手工，什么都没有准。那没有关系，他还是照样的要求。他努力使自己和那新来的狱卒讲话，虽然那新来的狱卒可能比以前的那个更沉默寡言，但是对一个人讲话，即使是哑巴也总还有一点味道。邓迪斯讲话的用意是要听听他自己的声音，他也曾尝试独自讲话，但他自己的声音吓了他一跳。在入狱以前，每当邓迪斯想到那些犯人聚在一起，有贼，有流浪汉，有杀人的凶犯，心中便不禁要作呕。现在他希望和他们在一起，以便除了那不和他讲话的狱卒以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面孔。他羡慕那些穿着囚衣、系着铁链、肩上钉着记号的苦工。充当苦工的囚徒能呼吸到外面新鲜的空气，又能互相见面，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恳求狱卒有一天可以给他弄到一个同伴，即使是那个疯长老也好啊。那狱卒纵然因为看惯了许多受苦的情形而变硬了心肠，却总是一个人。在他的心底里也曾常常同情于这个如此受苦的不幸的青年，于是他把34号的要求呈到保长面前，但是保长却审慎的像是一位政治家，竟以为邓迪斯想结党或企图逃跑，所以拒绝了他的请求。邓迪斯已尽了一切努力，他于是转向上帝。所有那些久已忘记的精神之念都回来了，他记起了他的母亲所教他的祷告，并在那些祷告里发现了一种他以前一向所不知道的意义。因为在境遇顺利的时候，祷告似乎只是自语的堆积，直到有一天灾祸来向那不幸的受难者说明，他祈求上苍怜悯的话是多么的崇高。他祷告不是热诚的祷告，而是愤怒的祷告。他大声祷告，他已不再怕听到自己的声音了。然后他陷于一种甚至昏迷恍惚的状态，他看到上帝在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他把他一生的行动都献到万能的主的面前，诉说他所愿意完成的种种工作，并在每一次祷告的结尾引用这一句向上帝请求时所常用而向人请求时更常用的话：请宽恕我们的罪恶，像我们宽恕那些负罪于我们的人一样。但虽然做了这种最诚恳的祷告，邓迪斯却依旧还是一个囚徒。然后一种阴郁的情绪充满了他的心头，他很单纯，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在他那孤独的黑牢里，凭他自己的那一些思想，他无法重新构筑起那些逝去的事迹，复活那些消灭了的民族，重建那些被想象渲染的如此广大宏伟、 像在马丁的名画里那样被天火所烛照，而已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的古代城市。他无法做到这一步，他过去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目前的是这样的阴郁，未来的是这样的朦胧。19年的光去烛照那无穷尽的黑暗是太微弱了，他没有消闷结仇的方法，他那充沛的精神本来可以借追溯往事来活动活动的，现在却被囚禁了起来，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鹰一样。他只抓住了一个念头，就是他的幸福，那被空前的劫运所不明不白的毁灭了的幸福。他把这个念头想了又想，然后像但丁的地狱里的乌格里诺吞下罗格大主教的头颅骨似的，把他囫囵吞了下去。刻苦自知以后，接着就来了狂怒。邓蒂斯用他自己的身体去撞监狱的墙壁，嘴里大喊着毒神的咒骂，以致他的狱卒恐怖地望而却步。他把他的愤怒都转嫁到他周围的一切，尤其是泄怒于他自己，泄怒于那来惹恼他的最细微的东西，一粒沙、一茎草或一丝气。然后威尔夫给他看过的那封告密信在他的脑海里重新浮现出来，一行一行，似乎是用火红的字母写在墙上。他对自己说，把他投入到这种无限痛苦的深渊里的是人的仇恨，而不是天的报应。他用他所能想象得出的种种最可怕的毒刑来惩罚这些不明的迫害者，但觉得一切毒刑都不够厉害，因为在毒刑以后，接着就来了死，而死以后，即使不是安息，至少也是近于安息的那种麻木状态。由于老是想着死就是安息，由于想着发明比死更残酷的刑罚，他就开始想到自杀。真不幸，处于痛苦中的他竟又扯上了这种念头。自杀之念就像是那些死海，肉眼看来似乎很波平浪静，但假如轻率地冒险投入他的怀抱，就会发现自己被陷在一个泥沼里，愈陷愈深地被吞进去。只要已经陷入，除非上帝的保护之手把他从那里拔出来，否则一切就都完了。他的挣扎只是加速他的毁灭而已。但是这种心灵上的惨境却没有先前的受苦和此后的惩罚那样可怕，这也是一种慰藉。这种慰藉犹如使人只看见深渊张开的大口，而不知底下却是一片黑暗。埃德蒙从这个念头上得到了一些安慰。当死神似乎快要进来的时候，他一切的忧愁、一切的痛苦，以及伴随着忧愁痛苦而来的那一连串的妖魔鬼怪，都从他的地牢里逃了出去。邓蒂斯平静地回顾他过去的生活，恐怖地瞻仰他的未来，就选择了那条似乎可以给他做一个避难所的中间路线。有的时候，在我的航程中，当我还是自由自在、身强力壮、指挥着别人的时候， 我也曾见过天空突然阴暗，海洋暴怒地吐着白沫，浪涛汹涌而起，像一只用翅膀遮空而来的大怪鸟似的。那时我觉得我的船只是一个不起作用的藏身处，像是巨人手中的一根羽毛，在大风暴之前颤抖着，震荡着。不久，浪潮的怒吼和尖利的岩石向我宣布死快要临头了。那时死很使我恐怖，于是我用了一个男子汉和一个水手的全部技术和智慧与万能的主抗争。我所以这样做，因为那时我很幸福，因为回到生命也就是回到欢乐，因为我不许那样的死，不愿意那样的死。因为长眠在岩石和海藻所筑成的床上，这种景象似乎很可怕。因为我不愿意像我这样一个上帝用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给海鸥和海鸟做食粮。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你在远方，感觉还存在我心房。谁把星光点亮，谁的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完全心变得简单，我愿意陪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相遇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